新式工具的发明，亦都诱发了更多的谋杀行为原因，例如手枪、炮弹的发明，令到杀人者可以有距离地杀人，有别于昔日要用刀、用剑近距离杀人，杀了人之后内疚感亦都减低，亦都由于有距离的关系，好难听到受害者的悲情呼叫，杀人就变得更容易落手。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59126，现代杀人故事。 好啦，紧张嘅时刻到啦， 因为咧 第三单 case 系，因为咧我咁巧咧嗰次咧上去你个网上电台咧 吓， 咁啊你有班朋友啊嘛，咁啊有一个嗰个边个唔记得， 有嚟自杜拜咁咪冇啊？ 唔系，咁佢嗰阵时问我，因为佢讲开话，即系倾开一啲间谍网络嘅嘢， 系。 咁我係啊，我香港，即係我讲起香港一啲嘢，我话香港作为四大情报中心吓、啊、之一吓、 啊，之一啦， 我哋叫之首嘅之一啦吓。咁佢就问啊，我话其实咁多年嚟就变好多嘅，即係但香港从来喺二次大战之后都冇变到嘅，呢个地位到而家都系嘅吓。咁、啊、佢问我其他嗰三个会系边度咧？而家咁样。我話其他嘅三個都變咗好多次嘅，咁但係而家如果你叫我去數咧，我第一個一定係香港啦，第二咧就一定會係喺New York 啦，因為有聯合國總部啦、第三咧就應該好可能而家係倫敦啦咁、第四咧，我第四我變得係最多嘅，我因為咧以前就試過係柏林啦，而家柏林已經冇間諜地位㗎啦嚇，東京亦都冇一旦間諜地位㗎啦嚇。我話咧如果而家要數，因為多謝九一一事件咧，佢話而家第四個好可能咧就會係杜拜嘅，我同佢咁講嘅。咁讲完之后嗰几日咧，就杜拜咧就公开呢个间谍杀人事件，我真系心谂，我呢把乌鸦喉咧，真系实在，真系唔知道应该系咪吓听打嘴啊，真系。 唔系啊，仲要咧系临时将嗰个第四位可能系提升翻少少都唔定。 唔系，其实根本已经喺其实喺九一事件之后咧，杜拜嗰个间谍中心地位咧系提升咗好多， 不断提升。 因为嗰度系需要西方国家同中东国家去交流情报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啦，亦都系中东国家同中东国家嘅交流情报地方啦，亦都系咧系美国收买一啲嘅伊朗人去对付而家伊朗政权嘅一个大本营嚟噶，因为杜拜而家有好多外边生活嘅伊朗人喺杜拜，咁其实系 CIA 其中一个招揽嘅对象系喺杜拜嘅吓，咁呢啲有机会再详谈啦，如果讲呢啲，因为我惊僆仔冇兴趣听呢啲嘢，咁上个礼拜就系杜拜警方就公布咗一扎嘢，佢就话咧。涉嫌咧喺上个月咧，即系讲紧一月咧，就发生一单谋杀事件吓。 系 咁啊，嗰个事主咧就系哈马斯，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嘅就系喺巴勒斯坦地区咧，咁哈马斯系其中一个嘅政治权力 领袖啦。 唔系系一个组织嚟嘅，哈马斯系一个组织吓。咁啊，当几年前佢统治咗加沙地区之后咧，就同以色列不嬲都系非常之唔啱眼噶啦。咁、尤其是呢个被杀嘅人咧，当然嗰、那个。读法我唔识读啦，因为佢系中东文嚟噶嘛，佢中文亦做咩咧？马卜胡克吓，马卜胡克， 咁中文都难勾， 系啊，咁啊胡克啦，我叫佢胡克啦。咁呢个人咧就系、是、本身佢虽然系哈马斯嘅成员，但佢唔系住喺加沙嘅，佢住喺叙利亚嘅，咁就帮手咧去统筹一啲嘅军火嘅运输，或者点样可以将一啲嘅军火去运到去加沙，咁就去帮巴勒斯坦人去对付以色列军嘅，或者以色列政权嘅。咁佢所以咧喺以色列嘅人眼中咧，咁佢眼中钉啦，甚至以色列政府咧就视佢喺八十年代中咧，就曾经咧系认为佢咧去指使去绑架咗两个以色列嘅士兵，亦都撕咗票嘅。咁、所以以色列人对于佢咧系好憎恨嘅。OK。咁事件咧就喺一月份，如果冇记错，应该一月十六号、十七号啊，十九号， 今年嘅事， 系上个月啫嘛，一月十九号吓，一月十九号咧，咁呢个嘅哈马斯成员咧，阿胡克咧， 系， 咁就坐飞机咧就去到杜拜机场啦，咁、因为嗰啲片段已经 release 咗出嚟嘅，睇住佢攞住个行李夹吓、啊，就一个人咧就去搭车去个五星级酒店嘅、 啊， 其实你知唔知我觉得最迷离嘅地方系咩咧？睇住嗰啲片吓、啊，你一个人。杜拜落机 之后你自己走去一个人住一间房， 嗯， 点解你作为一个哈马斯重要嘅高级成员，你会冇保镖嘅咧？ 冇人接机咧？ 唔系接机都冇所谓， 所以身边冇人啊， 即系你冇保镖，你冇其他间谍网络嘅人去陪同咧，呢个好匪夷所思噶，我觉得、嗯、只有一个可能性嘅啫， 系 我够胆咁讲，你做紧一啲嘢，你唔想俾其他人知。我嘅意思系你做紧啲嘢，你唔想俾你自己人知， 进行紧一啲嘅计划。 唔系，我意思话佢唔想俾自己人知佢做紧嘅一啲嘢。 O K， 我唔想讲得好白， okay, 你听得明你就明啦。O K， 你一个人出现咧，你只可以系你一定系收到一啲嘢， 系、啊、 你想做一啲嘢，而你系唔想俾自己哈马斯成员知道嘅。O K， 咁到底佢做啲咩？我冇办法去屈一个死人嘅吓、啊，所以我唔可以讲得好白。O K， 咁佢入住咗呢个酒店咧，就2302房间吓，呢、这个五星级嘅酒店吓，咁、嗯、大家如果去杜拜咧，就唔好住嗰间酒店嘅230房间啦，因为死过人噶啦 ，OK， 空房嚟嘅。 你都冇讲边间酒店， 系search 到噶啦嘛 ，OK。 咁入到呢个住呢个房间嘅时候咧，咁就喺呢间房间住咗第一晚咧，咁呢个人咧就俾人有三个讲法， 嗯、 有人话俾人服毒啦，有人话咧系俾电击去电死，有人话系勒死啦，死法唔紧要， 嗯， 咁就话系喺布闭喺呢个房间里边 布闭，即系、嗯、 之后咧俾人安排咗，好似成地都系药丸咁样， 嗯， 就布局似系心脏病死个状态， 嗯， 咁、啊、但系你估杜拜嗰啲？警方傻嘅咩？ 系唔系话砌出嚟就会信你系噶啦嘛？ 咪咯，同埋你要记住，而家我都讲啦，911之后，杜拜都成为咗啊世界四大情报中心其中之一活一员啦。 嗯、 你亦都唔好当其他情报人员死噶、 嗯 啊。第三，你估嗰个成个酒店啊、机场啊冇闭路电视咩？ 完全影唔到咩？你估啊？ 系咯，好啦，就是、因为嗰啲闭路电视咧，清清楚楚咧，系就影到嗰一日胡克入住嘅时候咧，咁就有其中几天人咧就入到嚟呢间酒店嘅、 嗯， 全部系乔装嘅，包括乔装打网球嘅游客啦，攞住个羽毛球，攞住个网球拍啦，整晒啲颈巾啦， 系 好，即系你好明显地系装扮出嚟嘅， 要去打网球咁样， 系啦，翻嚟啊，打完网球翻嚟咁嘅状态，就跟咗其中嗰个胡克咧，就知道佢住边间房啦，而呢队暗杀部队咧就喺对面间房237号房咧就住脚。 系， 咁、大堂亦都有两 group 人咧，就系、是、我嚟监视呢个胡克同埋监视翻暗杀部队嘅。 系， 你知道每一次暗杀部队都系要咁样噶啦。 系， 咁啊，杜拜警方就话涉嫌去参与呢次布局去杀人嘅特工咧，有11个，吓，全部啲样咧就 list 晒出嚟噶啦。 哇！ 我而家俾下组睇吓， 齐晒， 齐晒。十一个相系咩相嚟嘅咧？嗱，佢闭路电视影唔到咁清楚噶嘛， 系咪？ 佢系闭路电视。攞晒所有嘅画面出嚟之后，攞机场所有画面攞晒之后咧，就对翻当日入境嗰啲人嘅护照， 个 passport 系啦，就 list 晒嗰啲 passport 嘅样出嚟， 系 攞埋啲名，攞埋啲证件 number 就全盘公开。咁点解杜拜政府要玩得咁大咧？ 系 嗱呢件事咧喺国际嘅间谍网络咧系好少咁做噶，因为咧你公开晒所有要调查嘅间谍同埋特工身份咧， 系 其实系有少少违背咗大家喺间谍世界里边一个不明文规定嘅一样嘢。 系 间谍世界游戏就由间谍世界自己去处理。 系咯，即系永远唔会曝光噶嘛啲嘢。 冇错，就算你认为有第二啲国家的人嚟杀咗另一个国家啲人，即系佢因为佢唔系杀杜拜嘅人啊嘛，系咪？咁你又应该用间谍嘅系统或者特工嘅系统咧去处理，就唔会突然间公布晒所有。呢扎特工嘅資料 變咗一件普通 news 咁樣， 係啦，仲要係公開話要呼籲其他人幫手去通緝呢班人。 係， 咁點解會咁做呢？就是、因為原來咧，佢哋調查咗呢十一個人嘅護照咧， 係 呢十一個人嘅護照裏面有六個咧係用英國護照， 嗯， 死啦，英國護照 ，OK， 有三個係用愛爾蘭護照。即系有一个德国护照，一个法国护照，我睇下有冇数齐先吓、六个、三个、四个、五个，咦，仲有两个唔知咩护照。 系， 总之全部系西方护照嚟嘅，欧盟嘅护照嚟嘅，欧洲护照嚟嘅吓。咁咧，一公布咗之后咧，嗱个问题就系咁噶，点解杜拜要咁高调咧？ 吓、 因为咧后来发现嘅就系呢扎特工用爱尔兰嗰啲护照咧。 系伪造嘅， 嗯， 系整出嚟嘅。OK， 咁你算啦。OK， 你特工一定识整假护照嘅。 系 法国唔回应啦，德国咧嗰一本两本咧就系、是、都系假嘅。 系吓， 但系嗰六本咧，英国护照咧系真护照嚟嘅。 哦， 系啦，嗱未完啦。之后杜拜呢原来在公开这件事之前那两个礼拜呢是用外交途径呢是找了英国政府和外交部，甚至当然他没有讲到的就一定就找到 MI5 和 MI6 啦， 一定处理过啦、 啊、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有一班特工可以用你们英国护照入到来我们杜拜，连同其他欧盟的护照的特工来杀了我们在这里做游客的哈马斯成员的呢、 嗯 啊、当然杜拜都相信那班不是欧盟的人来杀啦， 是 一定是跟以色列上次我们讲的那个组织、嗯、特工组织莫萨特有关啦、 啊、 一定是这样的啦。英国呢当他两个礼拜之前收到杜拜的消息的时候呢是完全零反应的。 嗯，完全冇交代过，亦都 咩冇 feedback 啊， 好似冇事发生过咁啊， 系 吓， 你问好似冇听咁样， 问完所有冇问，外交问你完全唔理， 你见我唔到咁样， 全部冇反应 吓。 咁杜拜心谂，嗱，如果嗱呢亦都系吊诡嘅原因啊， 系 你如果一个莫萨特嘅特工， 嗯， 一班啊莫萨特嘅特工，佢可以用到你英国嘅护照， 嗯， 入嚟我哋杜拜去杀一个人。只要在24小时内全部撤走晒㗎啦。 係。 睇影埋佢机场点样走㗎嗰个闭路电视、 嗯。 你走完之后咁你咪即係话俾我听你英国有份協助莫萨德杀人呢， 嗯。 呢个係好有问题㗎嘛。 係、 啊。因为你之前嗰两个礼拜俾咗所有 information 你唔回应我㗎嘛。 係。 於是乎杜拜玩得好大，佢公开晒所有嘢。咁英国就突然间反击喎、 啊。係。 英国就话冇喎。 冇件咁嘅事， 唔系啊！佢承认两个礼拜之前通知，但佢冇解释点解唔回应啊！即系佢话呢扎嘅用英国护照嘅人，本护照系真嘅，但系 唔系特工， 嗰六个人唔系特工、啊， 吓、啊， 仲要咧嗰啲嘅传媒机构咧就已经揾咗其中一啲人咧， 系 就揾到佢嗰啲事发嗰啲人咧， 系 喺边度咧？包括有住喺耶路撒冷嘅英国人， 系 即系以色列啦、啊， 系。 佢突然间佢自己因为而家俾咗访问噶啦，佢话佢好佢都傻咗。佢话我放工翻到屋企，个仔问我今晚有冇睇报纸啊？爸，你话啲人咧全世界话你系特工、啊，打份报纸。 阿 爸你做咩噶？ 系咯，个爸睇咗报纸，佢话我今即系佢同记者讲啊，佢话我一觉醒来我成为咗特工。 嗯， 佢话我唔系、啊，即系我即刻佢翻屋企抄咗嗰个护照睇，佢本英国护照喺个柜桶度， 系 冇出过境，亦都冇入过境， 系 吓、啊，即系冇入过杜拜境，亦都冇出过以色列境。佢话我点会系一个杀人凶手，我做特工咧？咁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咧，而家咧越嚟越觉得就系咧，系莫萨德咧就利用咗一啲我而家针对欧洲先啦 吓， 欧洲英国嘅人嘅护照个样咧。就是整咗本一模一样，连个 passport number 都系正確㗎。 係。 嗰、那个名亦都正確㗎。係。地址 information 全部正確㗎。 係。 用咗佢嘅身份。 係。 即係话有一日有位特工知道阿祖你用边本 passport。 嗯。 边个地址边个 number, 用咗你嘅身份整本 真嘅 passport。 连个相呢，因为佢话呢嗰啲特工嘅样呢同嗰人都似似地㗎。 係。 用呢本 passport 走去外国即係杀人人。就当咗系个人啦， 系 咁嗰人话喂我好冤枉、啊，咁同埋佢哋话喂当中六个里边相信啊六个都系俾人 high 出咗个身份， 系 去做特工杀人嘅， 系咁五个咧仲有， 仲要唔系五个问题啊， 系 喂原来你如果杜拜系公开咗咁多嘅， 嗯， 咁你唔公开嗰扎，即系我哋私了嗰扎、嗯、间谍网络私了嗰扎，有几都系俾莫萨德系利用咗嘅护照或者用咗你嘅假身份去杀人呢？ 嗯， 但系个问题系咁啊嘛，即系嗱，我又觉得咁嘅，我哋要帮、啊，我唔应该咁讲，我好小心讲啊， 系 ，我又要企喺以色列政府去讲翻说话 啦， 如果你啲英国人系决定咗移民去以色列嘅，喂。你第一日去做以色列公民，你都知道你所有嘅 information 都系俾以色列政府要全盘控制噶啦。 嗯，呢个当然啦。 哦，唔系啊，我讲紧控制系括住噶吓。 哦 ，OK。 喂，你一早知噶啦，你唔系点可以做到以色列公民啊？ 系。 第一， 第二，你做以色列公民是全盘皆兵的嘛、 嗯、 你要效忠以色列政权的话，你是政府是有权盗用或者不是盗用啦，使用你任何的资料，这个是不嬲是以色列建立国家以来的一个规矩嘛。 咁个原因是因为话要保护自己的国民嘛。 是咯。咁嗱，我虽然我见到嗰个英国人扮到好似好 innocent 咁呢，我又觉得你等先，你好似扮无知喎、 啊。完全好似唔理件事，我乜都唔知道，点会系呢？ 嗱，我呢仲要呢，佢杜拜公开嗰幅相呢，即係佢入去，即係入境嗰幅相呢，即係嗰个 passport 嗰幅相，同而家访问咗嗰个人嗰个样呢，真係好似喎、 啊。即係你觉得係直情同一个人？ 我觉得係同一个人嚟㗎喎。Okay, 但佢坚称佢唔係。 Okay, 佢话佢冇出过境。喂， 佢第一环境证据嘅啫，呢啲嘢。 未必有。如果嗱，佢日头翻工，佢廿四，因为佢二十四小时内已经处理咗呢件事嘛。其中一个啊，讲紧吓，佢攞第三者嘅 passport 出以色列境，之后再入杜拜，再翻以色列。咁我想问，其实那个程序，你有边个会知道有问题呢？ 嗯， 仲要系。就算我当日我去入以色列境，同出以色列境，我都叫佢唔好抌嗰个 chop 噶。 系， 咁公民啊更加可以做呢样嘢添啦。 嗯， 咁你咪冇出境个记录咯。我出以色列我都冇 chop 啊。 系， 咁我咪冇出境记录咯。 嗯， 你入杜拜你可以要求佢唔抌噶。 嗯， 又可以冇入境记录噶、哦。 即系或者因为如果你当地嘅海关或者入境处嗰啲人啊，佢哋唔俾个资料你睇过，即係单靠个 passport 呢就真係发现唔到你出境定入境。 类似啦，同埋而家你讲緊你喺以色列㗎嘛。咁如果莫萨德系借用咗你嘅身份嘅话，你以色列梗系会帮返你讲说话啦。 当然啦。 系咪先。咁而家好啦，个问题就越搞越大啦。因为点解呢，喺今日啱啱入白屋之前呢，老伯嗰度已经话再有应该有六个。 再多六个 是用其他人护照的人呢牵涉这单的杀人事件的。咁、但是呢，我觉得最吊诡的是什么呢、 嗯、 其实整个间谍命案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迷离的一个过程来的。第一，首先你需不需要17个人 杀一 个人呢？这个是第一，我觉得 奇怪的地方， 不是很合逻辑的地方来的、嗯。第二，为什么因为后来都访问回哈马斯的人啦，我哋唔好盡信每一部分，即系两边都唔可以盡信吓、 嗯。 但系都访问翻好多佢阿妈啊，或者系哈马斯成员嗰啲人咧，就话其实佢都唔系第一次俾人去尝试行食噶啦。 系， 咁点解你一个保镖都冇咧？ 嗯， 点解你要单人匹马嚟到杜拜住呢间五星级酒店咧？ 究竟佢喺度做紧啲乜嘢不可告人嘅事情咧？ 系啦，啊，两件事都开始唔合逻辑啦。你第一，你派咗17个人， 嗯、 用咗西方国家啲人嘅 passport number 咪身份嚟到杀人，因为你可以，因为你以色列，你可以伪造一个完全唔关你嘅身份噶嘛。咁点解你唔选择要伪造一个完全唔关你嘅身份，而你要盗用一个身份呢？ 系、 啊、即系我嘅意思，我个背后嘅潜台词系咪真系有其他国家 back up 你咧？吓、 嗯 啊，英国话冇啊，我再讲多次啊，系咪有国家 back up 你咧？英国话冇。OK， 我要小心讲啊。咁于是乎两件事都好迷离啦，好到第三件事啦。因为点解呢次成功地去揾返呢啲 information 呢，就係因为成功地将所有个酒店嘅闭路电视影晒出嚟㗎嘛。咁如果一个成功嘅特工去杀咗人呢， 会唔会咁容易 係 你啲闭路电视可以影到自己嘅行踪呢？ 係啦，仲要其中一幕呢、啊、你係见到其中一个女特工呢， 係 仲要係行过其中嘅走廊，係刻意望一望个闭路电视笑咗嘢嘅。 哇！ 我觉得呢，你是特工，你不会做这些事的。 是。 你除非是特登做这些事的。 是。 那你做来为什么先？ 是。 即是说你那个笑，你那个对着镜头是跟哪个交差先？ 是。 OK。好啦，你有 感觉似乎即交代搞定咗。 类似啦。仲要呢，在这件事曝光之后呢，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官方的报纸里面呢、 嗯、 就有些人这样写的，他说这次呢是如果是莫萨特做的事情呢，就应该是一个不顺利的谋杀案，或者一个行刺案，或者行刺案，因为11个的特工的面孔都被人拍到的， 佢话咁我哋又好渣喎。嗱、 啊， 我上次咪讲嗰一集讲莫萨特嘅， 系 莫萨特要避开晒所有嘅耳目系， 完全有咁嘅可能嘅， 完全有能力。 系、 啊、你点会刻意会俾所有嘅闭路电视影到你咧？ 嗯， 奇怪嘅、哦， 呢个行径同、以往。莫沙特佢哋即系嘅行径完全唔同啊！第一，第二就系、是、俾一般嘅人去睇，或者俾一般嘅警察去睇，好似系好一般嘅市民犯案咁样嘅。 有咁嘅机会，咁但系仲要系佢又成走，即系成功走甩咗啦。而家讲十七个啦， 全部都离晒境啦。 但系当然杜拜话有捉咗两个巴勒斯坦人喺杜拜啦，但嗰啲可能系死猫嚟嘅啫，我觉得咁应该走晒噶啦。咁究竟会唔会个局面系咁咧？嗱，因为呢件事。佢玩得咁大嘛，杜拜吓、杜拜可能咧就喺某一啲间谍嘅其他范畴咧，同嗰啲国家达唔成到一啲 协议 吓、即系甚至我觉得可能牵涉到伊朗嘅核问题或者火箭问题啦 吓、 因为伊朗嘅间谍网喺杜拜都相当犀利啦吓，咁、可能协议上做唔到，于是乎咧就莫萨特就联同西方国家就喺杜拜做咗一场大龙凤俾你睇。 嗯， 即系佢刻意俾你睇嘅，讲真吓，睇完啦，杜拜觉得哦，你俾我睇啊，好，我再玩大啲，我公开晒佢，咁、所以英国好冇面噶嘛，晒得死六本 passport， 所有嘢公开晒，名公开晒 ，number 出公开晒，闭路电视公开晒， 系， 咁而家次系咩咧？而家次系间谍网与间谍网嘅斗晒烂咯， 系。 吓、啊，即系突然间佢又话捉多六个啦，吓、嗰六个系咩咧？吓、咁冇嘅，我哋作为我哋作为东方国家嘅人吓、我哋咪睇戏咯。 嗯， 虽然呢单命案，我相信即系头先讲紧两单到而家第三单都系一个 open ending 嚟嘅， 系 未完嘅。 嗯， 我谂嚟紧咧有大量嘅即系互相嘅指责啦， 系 大量嘅继续有死亡事件都好肯定啦。 同埋我谂可能会仲有好多嘅譬如话盗版呢件事件咧，因为佢公开。开咗第一次啊嘛，佢变相可能继续行动，都会继续公开。 我未必，你如果大家有倾掂数嘅，拆掂嘅，咁啊以后就冚埋做咯、因为你好少突然间公开晒所有嘢， 仲要系咁样，好似系通真系通缉犯咁样嚟去公开。 系啊，即系你间谍事件或者你特工杀人事件咧、你真系极度少系咁样做。不过咁、你莫萨特系咪有？咁嘅动机去利用第二个国家嘅身份去做嘢呢，不嬲都有㗎啦。喺97年定唔知98年呢，当时莫萨特呢就要派一班特工呢走去约旦、去行食一啲嘅巴勒斯坦成员嘅时候呢，都系用加拿大人嘅护照㗎。所以嗰年呢就直情系加拿大。 加拿大都牵涉 到。咪呀，加拿大即系佢用咗假护照啊！ 系 啊，但系好少可噶嘛，因为呢啲即系加拿大人系好唔关事噶嘛 ，suppose 呢啲咁嘅间谍世界 系， 竟然 美国嘅大 backup 其中一个加拿大嚟。 啊 你唔好亂噏喎、我只係講話，但加拿大當年好不滿嘅，即係覺得你點解利用我哋加拿大遊客嘅身份去做咗暗殺事件呢、甚至莫薩特係利用個紐西蘭嘅身份、去殺個人之後咧，嗰年咧紐西蘭係同以色列斷交嘅，即係話你玩嘢啊，你利用我 身份做嘢，不義 係咯。所以講真咧，間諜世界所有嘢都係好假嘅。嗱、所以有一日咧，如果咧我哋東方人咧都發生呢啲事嘅時候咧，放心。我哋应该系咪冇佢哋咁核突咧？即系同埋我哋啲样冇嚟咁容易俾你去冇噶系嘛？ 对佢哋嚟讲，佢哋觉得我哋个个样都一样嘅，而且 差唔多噶，系 啊。 即系亚洲人咧，对欧洲人嚟讲咧，佢哋又觉得系全部都一样嘅，又系。 不过可能喺亚洲与亚洲之间就可能冇到啦。不过咁啦，即系咧，我想补充少少啊，就系、因为上个礼拜发生太多事，即系太多新闻、太多嘢，而喺上个礼拜星期三咧，英国时间嘅。国防部咧，亦都突然间又再 release， 即系解封一批 UFO 嘅档案，系国防部 release， 英国国防部已经系第四次，唔知第五次噶啦吓，咁啊再 release 咗6000个 page 嘅 UFO case，我仲未有时间去论，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呢几日咧，我努力喺呢个礼拜我会论噶啦，6000个 page 我应该睇唔晒，但我尽量睇，我下个礼拜咧，我就会喺白屋里边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呢啲新嘅6000个 page 里边有啲咩嘅 UFO 个案， 新嘅 point， 新嘅唔系。因为嗰个系好即系由94年去到2000年嘅 UFO case 喺美国英国国防部里面嘅。咁、其中有一个呢我当时我只系睇一睇我已经心谂哇好嘢终于有得 release 啦、就牵涉香港。 咦